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井是农村特别常见的取水的地方，而枯井呢，是说井里面已经没有水了。但是在今天的故事里面，枯井里却出现了驴，这是怎么回事？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听一下王星彤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枯井里的驴子。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枯井里的驴子。从前有一个农夫，家里养了一头驴子，这头驴子劳动了一辈子，已经很老了，再也干不了活了。农夫不想再用绳子整日地拴着它，便给它自由，每天让它在外面东逛西逛。走出驴圈的驴子犹如放飞青天的鸟儿，心都飞起来了，自由的感觉真好啊，他心想。以前整日的埋头工作，好多事情都没经历过，趁此机会弥补一下过去的损失吧。驴子从村东头逛到村西头，一会儿去吃山坡上吃点新鲜的草，一会儿去小溪里喝点甘甜的水，然后找个阳光充足的地方美美的睡上一觉，日子过得倒也悠闲自在。可驴子有点不满足，他想我的一生不能过得如此平淡无奇，得找寻一点刺激，例如寻宝什么的。驴子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兴奋不已，从此驴子碰到别人丢失的袋子就拿起来抖一抖，看到地上的窟窿就用蹄子刨几下，希望能有什么意外的发现。可好多天过去了，他毫无收获，驴子不禁有点失望。一天他远远地看见一户农家后面有一口枯井，他觉得这里最有可能藏有宝藏，于是高兴地跑了过去。枯井太深，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驴子使劲把头探了出去，不幸的是他一下子失去重心，掉进了井里。驴子吓坏了，他开始大声地嚎叫，希望有人来救他出去。很快有个人听到了驴子的嚎叫，他发现是农夫家的驴子，便叫来了农夫和一大帮人，希望能够把驴子弄上来。可是井那么深，怎么才能把它弄上来呢？一开始农夫想用绳子把驴子拉上来，但是怎么也没办法把绳子套到驴身上。他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办法，但是都失败了。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是在井里痛苦地哀嚎着。最后农夫决定放弃，他想这头驴子老了，不值得大费周折去把它救出来。不过无论如何，这口井还是得填下来，以免其他的牲口或者小孩子再掉进去。于是农夫便让大伙儿帮忙一起填井，顺便把井中的驴子埋了。农夫和邻居们人手一把铁锹，开始将泥土铲进枯井中。驴子显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他觉得自己就这样死未免太冤，于是开始凄惨地哀嚎着以表示抗议。但人们丝毫不理睬他的抗议，泥土还是不住地落到他的身上，他只得不住地抖落着身上的泥土。忽然驴子发现一种可以解救自己的方法，于是他不顾得叫唤，开始专心实施他的自救方案。听到驴子忽然安静下来，人们好奇地探头往井里一看，驴子的举动令他们大吃一惊。当他们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驴子背上时，驴子就会浑身一抖，将泥土抖落在一旁， 然后站到铲进去的泥土堆上面。就这样，驴子不断将大家缠绕在它身上的泥土都窝在井底，井底的泥土越来越厚，驴子也渐渐地上升了。人们发现了这一点，连忙加快了铲土的速度。很快，驴子便得意地上升到了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快步跑开了。经过此次劫难，驴子再也不想找寻什么理想和刺激了，而是重新待在农夫家的驴圈里，安安静静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 昨天我们讲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以及呢这个山在哪里。今天我们继续聊一聊它还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昨天我们讲的这个王屋山啊，除了呢它有一些教育基地之外呢，同时它还有一些生活的博物馆、电影、皮影戏以及呢壁画。这些壁画呢或电影呢，讲述了愚公的当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还原。首先是 museum 这个不难博物馆， film 电影，皮影同学们回忆一下，在前几期我们讲过这个皮影这个英文看看怎么来翻译，叫 shadow play 这个 shadow 我们说影子加一个 play， 那么有的时候呢也叫一个 puppet play 当时我们讲的时候呢有一个词叫 puppet P-U-P-P-E-T， 以及呢壁画叫做 fresco F-R-E-S-C-O fresco， telling 愚公's life have been created， 让这个游客们能够体验到 for visitors to experience the spirits of the story capture up close。后面有个词希望同学们记下来，叫 up close。 close 我们知道近，前面再加一个 up close 表示近距离的。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讲到了博物馆电影院之外，那么还有一些特别好玩的一些互动环节，对于那些想要感受移动一座山的人来说那么他们也可以呢试一试当时用了这个扁担和这个小的手推车。在未来基地和周边的基础设施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改善，同时能够呢适应呢爱国主义教育。 Carrying poles and wheelbarrows， pole 表示说扁担， P-O-L-E 也可以是一个棍儿 pole。 另外呢一个叫 wheelbarrow W-H-E-E-L-B-A-R-R-O-W 表示说当时的一个手推车， are also available for those who want to feel 能够真实的感受一下 how it is like to move a mountain. In future, infrastructure at the facility and around will likely to be improved 能够进一步的得到改善得到提升， to cater to patriotic education 能够满足爱国主义的教育，叫 cater to C-A-T-E-R to 我们讲过表示为某某人为某一个东西提供服务的意思cater to 后面 patriotic education patriotic 我们讲过叫爱国的P-A-T-R-I-O-T-I-C patriotic 后面加 education。 同时在山上还会建成约有300间标准的一个客房和40套精品的民宿， some 300 standard rooms and 40 sets of boutique homestay， 标准的一个客房叫做 standard room， 以及精品看看这个精品这个词boutiqueB-O-U-T-I-Q-U-E 后面一个民宿 Homestay。 当然民宿呢还有其他的翻译的方法，还有叫做 Home Sharing， Home Sharing 也是可以的所以同学们记下来，民宿既可以说呢 Homestay 也可以翻译成 Home Sharing， 能够建成用一个词非常简单， Will be developed。除了居住呢还有更好的会议的这么一个设施的改善，那么同时要建成一个大型的会议的场地，最大的房间可以容纳将近10,000人 A large scale conference site will also be built S-I-T-E 一个地址 will be built with the largest room able to house up to 10,000 people， 它可以容纳将近10000人，这个容纳我们看一看它前面用的这个动词，我们特别的熟悉也特别的简单，叫做 house， 它用作一个动词表示容纳哈。那么从山脚下哈往上走，游客们啊可以看到阳台宫附近的那些柏树，里面的一个宫殿是明代最大的木结构的这么一个建筑。 Moving upward， upward， 我们这个 word W-A-R-D 呢表示一个方向， upward 表示方向是朝上的。 From the base of the mountain One can see cypress trees。 那么看一下这里面这个 cypress 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柏树哈， cypress C-Y-P-R-E-S-S near the Yantai Palace， a hall inside which is thought to be the largest timber structure of Ming Dynasty。 那么当时呢是明代哈最大的一个 timber structure， timber 表示木头的木质的意思， timber T-I-M-B-E-R。 同时啊我们在山里面会看到许多的游客啊在道观里面呢这个烧香祈祷，大厅里石头上的浮雕以龙和其他神话人物啊为特色。Many visitors are seen burning incense sticks. 看一下这个烧香叫 burn incense， burn incense， I-N-C-E-N-S-E。 同时呢祈祷 praying at the Taoist Hall. The relief on stones in the hall features dragon and other mythical figures. 这里面这个浮雕啊它用的是 relief， R-E-L-I-E-F， relief。 我们当时学这个词的时候， relief 表示说一个人的缓解哈，比如说 To my relief I passed the examination， 终于啊松了一口气哈，考试呢及格了。而今天这个 relief 它表示石头上雕刻的那个浮雕， features 出现了这个 dragon 龙 and other mythical figures。 mythical 表示神话的， M-Y-T-H-I-C-A-L mythical figures。 那么离开宫殿之后啊，人们可以乘坐缆车在短的时间内呢到达山顶，从宫殿爬到山顶大约啊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 Leaving the palace 离开了这个宫殿， People can opt for a cable car， 哎，可以选择，这里面这个选择我们没有用 choose 而用一个 opt for O-P-T cable car C-A-B-L-E cable car and take them to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in a short time. Hiking up to the peak，哎，如果登山的话，这个登山用的词呢叫 hiking， H-I-K-E 哈，后面加 ing 把 e 去掉。 Hiking up to the peak from the palace take about 2 hours。 那么山顶啊在早晨的时候呢蒙上了一层薄雾，山崖和山下的景色非常的壮丽，特别呢是当这个薄雾呢散去的时候。 The peak is covered in the mist， 这个 mist M-I-S-T 表示那种雾哈，特别轻哈，特别淡的那个雾哈。 In the morning especially on colder days the cliff and the view below， 这 cliff C-L-I-F-F cliff and the view below 哈，这个山崖以及山崖下面的这些景色， and the view below areBeautiful， 很简单的一个词。 Especially when the mist clears， 当这个雾呢散去的时候，这 clear 我们用这个词了， C-L-E-A-R 表示一个东西呢从一个地方不见了走了，用这个词 clear。 同时游客还可以在山顶的寺庙附近呢看到猴子，他们往往啊不会被这个游客所打扰。 Visitors can also see monkey near a temple at a mountain top. They are notbothered， 这个词 bother B-O-T-H-E-R 干扰打扰哈，我们讲过这个词是一个动词。 They are not bothered by people。 那么王屋山的旅游景点的负责人说呀，他们将修建一条具有当地民俗文化特色的一个街道。 They will build a street featuring local folk culture。 当这个项目哈完成之后呢，沿街会设置一些食品啊瑜伽太极和中药的一些商亭。The project includes setting up food, yoga, tai chi, tai chi,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iosk. 庭院哈，我们是那种商亭叫 kiosk, K-I-O-S-K, kiosk, along the street. 当地人期待呢，有更多的人啊，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同时啊，更好的欣赏这座山的魅力。They are looking forward to more people staying here for a while and betterenjoy the charm of the mountains， 更好的欣赏，用 better appreciate 或者 better enjoy 哈，两个动词都可以，都表示欣赏某一个东西哈的好，或者呢一个山的美景哈 ，appreciate the beauty, the charm of the mountains。因此啊，同学们如果有机会去河南的话哈，可以去王屋山去看一看。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Museum films and shadow play and fresco recounting Yu Gong's life has been created for visitors to experience the spirit of story's character up close. Carrying poles and wheelbarrows are also available for those who want to feel how it is like to move a mountain. In future, infrastructure at the facility and around will likely to be improved to cater to the patriotic education.Some 300 standard rooms and 40 sets of boutique homestay will be developed. A large-scale conference site will also be built, with the largest room able to house up to 10,000 people. Moving upward from the base of the mountains, one can see cypress trees near the Yantai Palace, a hall inside which is thought to be the largest timber structure of the Ming Dynasty. Many visitors are seen burning incense sticks,I'm praying at a toys hall. The relief on the stone in the hall features dragon and other mythical figures. Leaving the palace, people can opt for a cable car that takes them to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in a short time. Hiking up to the peak from the palace takes about 2 hours. The peak is covered in the mist in the morning, especially on colder days. The cliff and the view below are magnificent, especially when the mist clears.Visitors can also see monkey near a temple at the mountaintop. They are not bothered by the people. They will build a street featuring local folk cultures. The project includes setting up food, yoga, tai chi, and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iosk along the street once completed.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more people staying here for a while and better enjoy the charm of the mountains.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月下看猫头鹰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father and a daughter。那今天呢，这次老师想为大家分享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一位父亲和一个女儿的故事。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Owl Moon. 那今天啊，这次老师想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叫做月下看猫头鹰。We went into the woods. The shadows were the blackest things I had ever seen. They stained the white snow. My mouth felt furry, for the scarf over it was white and warm. I didn't ask what kinds of things hide behind black tree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When you go owling, you have to be brave. 我们走进了树林里，那些树影啊，比我见过的任何东西都要黑，还遮盖了这地上的白雪呢。蒙在我嘴上的围巾啊，让我感到毛茸茸的，温温暖暖的，湿湿漉漉的。深更半夜，会不会有什么东西躲在这黑黑的大树背后呢？我问都没敢问。出来看猫头鹰，一定要勇敢。 Then we came to a clearing in the dark woods. The moon was high above us. It seemed to fit exactly over the center of the clearing, and the snow below it was whiter than the milk in the cereal bowl. 然后呢，我们来到了黑森林中的空地上，月亮高高的挂在天空上，月光就像对准着空地上的中央照下来一样。月光下的雪啊，看起来比瓷碗里的牛奶还要白呢。 I sighed, and Pa held up his hand at the sound. I put my mittens over the scarf, over my mouth, and listened hard. And then Pa called, Hoo-hoo, hoo-hoo, hoo-hoo. I listened and looked so hard, my ears hurt and my eyes got cloudy with the cold. Pa raised his face to call out again. But before he could open his mouth, an echo came threading its way through the trees. Ooh, ooh, ooh, ooh, ooh. 我冻得喘着大气。爸爸听见了，赶紧做个手势，叫我别出声。我赶紧用手套啊，捂住了自己的嘴，用心地听。爸爸又开始呼叫起来。 呜呼，呜呼呼呼，呜呼，呜呼呼呼。我全神贯注地听着看着，在这冷空气当中啊，听得耳朵发疼，看得双眼都蒙上了一层雾了。爸爸扬起脸来，打算再呼叫一次，但是他还没开口，就听见猫头鹰回应的声音穿过树丛传了过来。猫头鹰是这样说的： 呜呼呜呼呜呼。 听到了猫头鹰的回声，似乎看见猫头鹰也是有希望的了。Pa almost smiled. Then he called back, Woo-hoo, woo-hoo-hoo-hoo. Just as if he and the owl were talking about supper, or about the ooze, or the moon, or the cold. I took my mitten off the scarf off my mouth, and I almost smiled too. 那爸爸脸上有了笑意，他又回了一声 然后啊，他跟猫头鹰就像是在那儿谈天一样，谈了晚餐、树林、月亮，还有寒冷的天气。我松开了捂住嘴的手套，开心地笑了出来。 The owl's call came closer from high up in the trees on the edge of the meadow. Nothing in the meadow moved. All of a sudden, an owl shadow, part of the big tree shadow,lifted off and flew right over us. We watched silently with heat in our mouth, the heat of all those words we had not spoken. The shadow hooted again. 从草地边缘的树丛上面传来的猫头鹰的叫声啊，越来越近了。草地上没有一点动静。忽然间，一只猫头鹰的影子从地上的大树影子里分离开了，向我们的头顶这边飞了过来。我们看着，嘴里发热却不出声，许多想说的话一句也没说。飞过来的黑影又发出了叫声。 Pa turned on his big flashlight and caught the owl just as it was landing on the branch. 爸爸开亮了他的大手电筒，正好照在了那只刚要停落在树枝上的猫头鹰。 For 1 minute, 3 minutes, maybe even 100 minutes, we stared at one another. 我们跟那只猫头鹰，你看我，我看你，看了1分钟、3分钟，甚至足足看了100分钟也说不定呢。 Then the owl pumped its great wings and lifted off the branch like a shadow without sound. It flew back into the forest.Time to go home, Pa said to me. I knew then I could talk, I could even laugh out loud. But I was a shadow as we walked home. 后来呀，那只猫头鹰就扇动着它的大翅膀从树枝上飞开了，就像是一道无声无息的黑影一样。它飞回了树林里。爸爸对我说，该回家了。我知道我可以说话了。我也可以放声大笑了，但是在回家的路上，我却一声不吭，像一道影子一样。 When you go owling, you don't need words or warm or anything but hope. That's what Pa says. The kind of hope that flies on silent wings under a shining owl moon. 出去看猫头鹰啊，不需要说话。不需要温暖舒适，也不需要别的什么东西，只要心中有一个希望就行。爸爸就是这么说的。那个希望

It's 4 p.m. Beijing time.